第四条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呢， 嗯、 有非常的风格、 嗯， 有的是以内容取胜，有的是以海拔取胜啊，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啊、 哦， 世界海拔最高的非遗博物馆现在已经竣工了。 它在一个非常高海拔的地区， 想想这个在平地建一个博物馆呢，嗯、是一种感觉、 嗯。 工人朋友在海拔最高的地方开始很辛苦的，你想想吧， 那 个感受， 所有的就是压力都会增 大 的， 好几倍的增加。 是的， 谢谢他们啊。 这个就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非遗博物馆竣工、 嗯， 那就是在我们的西藏了、 啊。 历经近两年时间的修建，总投资达到1.2亿元的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日前正式竣工。 嗯， 这一世界海拔最高的非遗博物馆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对外开放，我觉得一定会吸引无数的游客纷至沓来。 对啊、嗯，以前去过的、没去过的都要感受一下世界最高海拔的魅力啊！ 对。 这个博物馆坐落于拉萨河南岸的宝瓶山上， 嗯、 海拔不低了，3750米。 哇，正经不低呢。 正经不低、啊，占地总面积是4万平方米，主体建筑还达到了5层。 妈呀！ 又要再上升海拔， 啊、 对不对？面积大概是8000平方米。建造理念源于布达拉宫和大昭寺， 嗯， 是一座以白色为主，辅色是以褐色的，兼具传统藏式建筑工艺和现代风格的建筑， 嗯， 而且这个主体建筑与布达拉宫白宫部分的建筑有契合的建筑风格，中庭部分与大昭寺天井有相通之处，外墙石头砌筑传承了藏式墙的传统工艺， 嗯， 相当的考究。 哎，是的，非常的棒啊。 嗯， 像西藏呢，有着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其中呢，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就有89个，自治区级的非遗代表项目有323个。 嗯， 那根据规划呢，这个博物馆将收集格萨尔说唱艺术、藏戏、唐卡等数百个西藏非遗项目展品， 嗯， 还将现场展示一些非遗项目的制作技艺。 非常棒的一个景点哈， 嗯， 一个非常好的传承哈。 是的。 这个最后一条呢，跟解密有关系。 哎， 我们经常看《走进科学》一系列的这片子哈。 走进科学。 对，小的时候呢。 是怎么肥子？ 对，经常是把他自己搞得糊涂。 啊、 那主持人真的是糊里糊里的啊，老说尼斯湖的水怪，那、大家觉得很新鲜 啊。 我小时候 老说是水怪。 对，我小时候就看到那个照片拍的一个， 啊、 就是一个应该像恐龙一样的哈。 嗯嗯嗯、 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哈？ 它是个什么呢？ 科研人员呢预借基因，现在厉害的专业了，预测破解尼斯湖水怪的谜团。 有关尼斯湖水怪的传说流传已久， 是的， 吓坏了一众的小孩子。 对，从小吓到大。 对，所以大家为了这个解密啊，就有一支国际研究团队就计划了说，说咱们下个月前往位于英国北部苏格兰地区的尼斯湖采集样本， 好好， 通过基因测序等等手段尝试破解尼斯湖水怪之谜啊。 这是专业的部分啊， 嗯、是的， 基因的部分啊， 是 像来自于像英国、 嗯、 新西兰、丹麦、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地的科研人员，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之下，将在尼斯湖的不同水域、 嗯、 不同深度收集300个湖母的样本， 对， 湖水样本，在实验室过滤之后，提取其中可能存在的脱氧核糖核酸，就是我们的 DNA 啊， 天哪，并将测出基因序列与已知生物进行一个比较。 是的，这些都是对这个尼斯湖水怪感兴趣的科学家们和教授们， 从小笑到大的朋 友，对，从小笑到大的朋友，我得研究研究。对，研究团队的发言人啊，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尼尔格莫尔认为说，当一个生物在其生活环境中移动时，可能会经由皮肤啊、毛发、鳞片、羽毛、粪便、尿液等等留下微小的 DNA 片段，这个呢就被称为是环境 DNA， 非常的高端的科学对比、哦、 是的， 其实 他们是全域监测吧， 是吧？他还预测说，此次科考有望发现一些新的物种，特别是细菌物种，还将提供尼斯湖以及周边区域新入侵物种的数据。结果呢，将预计在19年1月公布，也就是明年的一月份， 明年的一月份， 冬天啊， 距离现在也不远了， 还有6个月的时间， 对，还有6个月的时间， 是吧？ 哎呀，其实这个关于尼斯湖水怪的记载呢，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565年啊。 那个时候为什么追溯到现在呢？ 啊，对。说有一名传教士啊，他就说：“哎呀，我看到了尼斯湖当中出现了一个水怪。” 传教士是吧？ 啊，是。此后呢，就一直有相关的传闻啊，为尼斯湖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为了破解这个水怪之谜呢，人们曾多次展开大规模的搜寻探险。 啊， 虽然借助了像声呐探测呀、卫星追踪啊、无人机啊等等高科技手段，但是一无所获。

都要便宜很多。 对对对，便宜很多。而且去了那儿以后，你会发现就除了一些外国的一些游客，他们当地人也会去，也会去那买，你就会觉得买起来还挺放心，并不是那种就是 对对对旅游地 的那种地方。对 对 对， 是是。嗯，你建议几点去这个地方，叫做晋江丁市场？大概 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早上去吧。我们当时其实是大概是8-9点钟才到的，其实可以再早一 点 的。嗯，其实还好，其实还好。它其实也不能说是 它营业到几点啊？它营业到 营业的话应该是到下午的。 哦， 这个我 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早市。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它不像驻地市场那样，你得赶早3-4点钟。 对对对， 好，那么这是第一站哈，早上就去了这儿。 晋江丁。 对，然后之后呢，就晋泽这个地方有那种可以体验乡野情趣的地方吗？比如说稻田啊， 这个 太有了， 小路啊， 是不是太有？ 对，它是这种，就是属于这种。原野风格。 哦， 原 野 风格 是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是来到了这个蟋蟀桥，蟋蟀桥上。 蛐蛐啊？ 对，蟋蟀。它这个名字。 蟋蟀桥啊。 对，它这名字叫蟋蟀桥。然后呢，它其实这个桥是这种，就是它是建在这种自然的山谷当中的，所以你有这种感觉，就是现代工业和这种原始自然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融合。 嗯， 因为它就是这种钢筋的这种，就是钢的这种结构，它是红色的。那就是其实。在日本红色它并不是那种很鲜艳的红，它类似于那种朱红色。 嗯， 所以跟这种自然的这种绿放在一块儿， 哦， 实际上它非常容易拍照，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拐过来拐过去这种状态嘛，所以你可以就是取景啊，拍照。你可以在这漫步，然后从蟋蟀桥下来了以后呢，它有这种小就是小桥流水，它有一个溪流。 嗯， 溪流边上它有这种就是可以休息的这种小亭子。 嗯， 你可以坐在里面，哎，可能就吹一下这种原野的风， 挺好的， 然后再吃一个下午茶，因为当时我们是下午的时候去的，去到这个地方。 下午茶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它是 它 点心啊，糕点啊， 它其实就是有一些和果子，然后还有一些茶，你可以喝，可能三五朋友坐那儿聊个天啊，这种感觉。 好悠闲啊，我觉得这个地方金泽就是很慢很慢。 刚说那个大阪比东京慢，金泽比大阪还慢，那肯定是慢了啊。 对， 而且还可以比如说制作你专属的金箔工艺品， 对，这 是一个体验项目。 这个是体验项目，这个就是当其实在金泽这地方呢，他从加贺家族开始，他就非常盛行手工艺。他手工艺主要是有两块，就我们这次主要是玩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金箔的工艺品。金箔工艺品就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它类似于那种首饰盒。 对， 它那种首饰盒，首饰盒的上面你可以把这个金箔贴在上面，所有的花纹啊图案你是可以自己选的，有首饰盒，有筷子，然后还有这个化妆镜。化妆镜就是它的背面，它的背面实际上是可以贴的。 哎， 比如说你可以贴一些花鸟的图案啊，小亭子啊什么的。然后它的步骤呢， 送给朋友也很好哈。 对对 对, 对，我当时是做了一个这红色的首饰盒回来， 后面写明天你最红。 明天你最 红。它的这个步骤呢，其实不算是很繁琐，但是确实得很细心，因为就是怕你到时候 会有失败的可能吗？ 失败的话基本上不会，但是有可能你会贴的不是特别突出， 对， 因为可能你用的劲儿嘛，就可能力量啊，包括你第一次贴， 是的， 可能还会有很多气泡，你需要把这气泡都挤出来，这种感觉。 加个道理跟贴膜一样，第一次贴膜你难免有几个气泡 啊，是是是，第一次贴膜有可能这个位置不对呀，有气泡啊，是不是？ 但都是很认真的表情啊。 对。你认真的表情就像路边贴膜了， 是这个梗啊？哎呀，反正周陀现在可以，还有梗呢啊！ 对，周陀现在还知道贴膜了呢。你是不是兼职给人贴膜去了？你 哎呀，太累了，眼神不好。金箔工艺品是一个制作工艺的部分， 对， 可以留给自己，可以跟朋友啊。 是的，而且很漂亮哈。 对， 那就是这个体验项目，除了这个，你刚才说还有一个是吗？ 还有一个，就我先说完金箔吧。其实金箔大家觉得说除了工艺品以后，它其实还有实用的金箔，这可能大家是没有想到 的。是 的，对，它可以吃，然后包括当地它也会把金箔放在它其实就是那种小的那种颗粒，放在冰激凌上。当时我们也是去吃了这个金箔的冰激凌，它这个其实没有任何的味道。但是仅仅是满足你一个，对，它是食用级别的金箔。 哦， 然后你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就没有味道，但是 会有颜色吗？ 有颜色，就是金亮亮的。 哦， 金亮亮的那个 好闪好闪， 没有味道，只是说可能你吃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视觉上哎觉得还很漂亮，金闪闪的那感觉。 对，反正照顾我们大家所有的视觉味觉的感受哈。 对，它还有化妆品，比如说可能女士用的一些护肤啊，可能你擦到脸上很亮，但不是那种特别 别夸张的那种量，仅仅就是那种小的那种颗粒嘛。 对， 是的，对，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项目哈。 是的， 对， 说到体验呢，还可以穿着和服漫步。一个叫兼六园 是吗？兼六园的这个实际上是日本的三大名园之一，其实是对。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呢，其实很多就是外国人其实也会去，他人其实还是挺多了，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人还是挺多了。当时我们穿着和服，我穿的是一个就是一件紫色的，那紫色的那和服他们还说哎还挺会选的，因为这个是金泽当地比较昂贵的布料做成的这种和服。然后去了以后去了这个兼六园里面，然后漫步，它有一些这种溪流啊、古树啊什么的，它其实在它的造境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大力气。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庭园，你去到它这个庭园里面，你可以去里面去喝一个茶，然后吹一吹风，感受一下这种感觉，就类似于我之前在京都的这武陵庵。我记得我当时提到过这个秘境，但是会比武陵庵更大一些。武陵庵它其实进去了以后它很小，但是兼六园除了这个你在庭园里玩以外，它的外面其实也很多。我们还碰上了小学生去那儿春游， 还有春游的地方呢。 对，你看看人家。 对，那个问一下啊，因为之前我们说在那个京都的时候，露露说和服啊穿着很麻烦，耗费时间很长。 对， 兼六园这个也是需要仪式感的吗？穿着呀、打扮呢、化妆会有吗？ 对，会有，因为当时也是就是去到一家和服店嘛，他就是全程帮你，你自己先选，然后包括你从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要什么颜色和服，然后所有的腰带啊、腰封啊， 他都会给你穿上， 都会有。 那这样很麻烦吧？ 麻烦倒是还好，我觉得大概全程穿下来可能花了半个小时，只是很紧，只是他会给你穿得很紧。然后我当时还说，我说稍微松一点，稍微松一点，因为还要走路嘛。然后说不行，不能穿松了，穿松了你整个人就是属于就比较的垮。对，所以说就是说坚持一点给你穿，他会给你画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就是头饰 妆， 其实他不画，就是他会给你打一个就是简单的头饰，你可以选，比如说盘发呀，或者给你别一些花呀。 我觉得就是盘发挺好看的。 对对对， 加上一个小花，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和服穿和服人很少说把头发散下来的，确实不好看。 对对对，那不像就不像一个 整体的系统，就不利落，看上去 对，就感觉你好像还有一个步骤没有完成。 对对对， 也穿木屐走路还是 对穿木屐。穿木屐，因为要就拍照要干嘛的话，还是得有这种。 可是啊，我现在 一套， 对，我发现穿和服是一种真的是修行， 对， 勒得太紧了， 对，腿勒得很紧。 那大夏天呢？你想以前那过去他们穿和服是不是都很受罪呢？ 它其实分两块，在日本来说的话，它除了和服，还有叫浴衣的，浴衣就比较的宽松了。对，就他们是有习惯说你穿着浴衣，然后去吃个日料啊之类的。 对，其实穿浴衣就比和服要简单。 对对对， 直接披上然后扎一下就可以了。 对对对， 是的。说到金泽这个地方，刚刚你提到那个市场嘛，会有海鲜，在这个地方主要也是风格的饮食为主。金泽这个城这个县啊，它是什么感觉的饮食风格？ 它其实还是就是以这种日料啊，海鲜是有很多的，海鲜确实有很多。然后它还有和牛，有牛肉， 有没有感受真的和牛吃了吗？ 吃了， 怎么样？ 和牛的味道怎么样？ 其实还确实还很不错，就是它的这种口感啊，很细嫩。然后尤其是你再配上一杯烧酒， 烧酒 来做。对，一块来吃 哎，我觉得金泽这个地方简直是太好了， 田园 哎呀，又慢生活， 然后有两个细节，有两个细节是让我觉得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当时是路过了一家这个就是清酒的这种这种专卖店， 工厂 对，它其实不是工厂，它是专卖店，就是零售店。然后里面有款清酒呢，就是很多人都会去买嘛，他还给我们推荐。然后我们呢就说看一下，我们也确实没有买。然后店家呢，就是可能确实在小城市里面，他就会特别的朴实。可能我们现在去什么商店，人家不会让你尝一下的。然后他这边就说，哎，我这边有这个清酒的冰淇淋，来吧。我们当时是，对，我们是当时去五个人，然后每个人他给我们一个冰淇淋，其实他也没有收费，他其实就是说。哎，你们尝一下，就是属于远方来客吧，给你们一个这种很热情的优待。然后哎，我们觉得就是他这种地方人他还很淳朴。 对。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金泽，他确实他商店的打烊时间非常早，早到让我们都不能想象，五点半就打烊了。对。然后我们当时是想说去这儿去药妆店逛一下，然后就是根本就